又过了一个冬天，习惯性的想你失眠，到现在没有改变。再过个一整天，再过个一年两年，我已经25岁，就要面对这个社会，而你是否还会出现？出现在我的梦里面，陪我度过无数个漫长的黑夜，而你是否还会出现？是不是没有改变？像当初分开时的那种情节。出现，是否